事情，在百花齐放的季节里，你清晰脱俗的有故事意义，在天南星高阳亮街 萧敬腾《海芋恋》，每次在 KTV 的时候听到这个节奏，都会把所有的烦恼抛之脑后。他总是会给人一种很沧桑的错觉啊，因为歌曲当中会有很多爱情的线索，好像只有爱和被爱这个宏伟的命题一样。

的世界因为有了你，没有风也要摆，想要飞快跟我来。 这首歌曲呢也是来自一个曾经保鲜期并不长的组合，好像很多年前有一个游戏，其中这首歌就是三星的歌曲。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稍微加点速度了，同样也是出自一个曾经的组合，他们这张专辑算是精良之作，你的微笑来自埃菲尔菲尔。所以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嘴唇应该摆到一个合适的弧度才对。

10月23号到28号，国家大剧院制作威尔第歌剧《阿依达》将迎来第二轮演出。这部剧由著名导演弗朗切斯科·米凯利执导，欧洲舞美设计泰斗弗利杰利奥与服装设计师斯奎尔恰皮诺共同精心打造，带领观众领略古埃及法老王时代的东方传奇，见证一段交织爱与恨、生与死的悲悯爱情。再来看10月22号，享誉世界的著名指挥家克里斯蒂安·蒂勒曼将携手德雷斯顿国家管弦乐团亮相国家大剧院纯粹古典系列，为观众带来舒曼的第一、第二交响曲，以最纯正的德式音响为国家大剧院的观众展示舒曼音乐中的狂喜和热情。继续来看，昨晚第21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开幕演出在保利剧院上演。与前几届不同的是，今年的开幕之作并非一场中规中矩的音乐会，而是一场融合了京剧与歌剧的跨界作品，由著名华人歌剧导演陈世铮带来的新国剧《霸王别姬》。传统中国戏曲的表现形式是唱念做打，而陈世铮这一次带来了互动视频和全新灯光舞美效果。明天，陈世铮导演的另一部音乐剧场作品《赵氏孤儿》将作为《霸王别姬》的姐妹篇上演。12号到26号，包括音乐会、浸没式歌剧、半舞台版歌剧、音乐剧场等21场演出将集中在北京金秋时节呈现。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9点继续音乐加速度，10点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12点节奏驾到。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东四环北路辅路内环北向南方向，东风北桥到朝阳公园桥；西四环内环南向北方向，岳各庄桥到定慧桥。以上路段车行相对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在慵懒而舒适的周末上午，唤醒眼睛的是晨光，唤醒身体的是运动，唤醒心灵的是音乐。音乐加速度，用音乐启动新的一天。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音乐加速度的时间，我是代班 DJ 艾科。有的时候某一首歌曲就会像一个开关，打开你周边所有的记忆，比如说这个声音。这个时间呢，带着朴素的声音去看看繁华的世界吧。希望你们的每一天都是 colorful days。 像一阵风，掠过我身边，当你错身过的瞬间。忽然间想要去很远，和你去看繁华世界。 Imagination Never lose my passion It's on my way It's on my way out Whatever it takes Not for a destination It's on my wayOn my way, all the colorful days. Never lose my passion. L'amour fait la douleur. Il a chez you on my way. 想要去很远，和你去看繁华世界。Imagination, never lose my passion. It's on my way, it's on my way out. Whatever it takes, not for a destination. It's on Boy 来自当年看起来还有点小叛逆的邓紫棋，准备好你的方向盘了吗？马上进入到今天的音乐快车道了。 音乐快车道， 进入到音乐快车道，我们缓慢加速。第一首怠速歌曲来自 Coldplay， 特别喜欢这首歌，因为每次听到的时候心情都会变得阳光明媚。这首歌叫做 Ink， 希望你们今天的心情能够像 Ink 这个墨水的颜色一样，也是变得明亮灿烂起来。 Got a tattoo set to get us through lifeCarving your name with my pocket knife. And you wonder when you wake up, will it be alright? Oh. 这首歌曲来自 Coldplay， 心情的调色盘随便你去选择，无论是柠檬还是天空蓝，或者是听见就可以有粉红色泡泡的这首歌。第二首加速歌曲，你准备好了吗？可以稍微跟着身体扭动一下。啪啦啪啦硬纸花来自郭富城。 就落下，水吧陪我喊牵挂，你说算盼我吧，就让他想回家。 这首歌也算是帮我们热热身了，音乐快车道的第三首歌曲不能再加速了，还是要保持稳驾慢行的状态。那我们就和着上一首歌曲的节奏稳驾慢行，匀速行驶一下，感受一下今天的阳光明媚。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南征北战，我的天空送给你们。 再见我的爱， I wanna say goodbye， 再见我的过去， I want a new life，再见我的眼泪得到和失败，再见那个年少轻狂的时代，

眼里不用哭泣。莫名其妙的是话语，莫名其妙的是话语，不如下当点一直的注意。我不要王子苦苦守候的故事，梦幻故事，我不希望你是王子，因为鬼里童话结局为战而死，故事开端结局回应你也真实。 骑士精神来自蔡依林。 Jolene 的专辑当中其实经常会看到暗藏玄机，有周董的作曲，还有钟兴民的编曲，还有杨瑞代当年就是担当录音师的角色了。所以时隔很多年之后，你觉得这张专辑或者这首歌曲依然没有过时。同样呢，时尚浪潮最前沿的这位来自 Eason， 这首歌曲啊不算是新专辑的专辑了，也算是满足了自己所有的大男孩的顽皮之情。所以接下来我让我们做一颗海胆吧，随波逐流一番。 怪前人多么坏，怪生活多难挨，怪桃花看太晚，一个人好精彩，只是这男子汉心思比谁都软，不承认有感叹，活得像颗海胆。 嘿，上桥宝地花有江亭，当铺的浪不必守规矩，没有小心本跟谁有气，站在不想自己上和女主人欠我的感情，和谁脱单暂时还不及，忘了回到家对着空冰箱泡酒冰哭整晚，还是个馒拖着我出门去，忘了三十几双新技术早就抵下不了深夜的孤寂。去哪里算命好歹很多言语，可我会不会更渴望家庭，乔尔兰特看不闹综艺，恰昨晚的七千山我独行，带离子别靠近，不服只是对爱念中国名，假装二十几家人蛋白还不是会再穿，并没有神奇。 谁都然不承认有感叹，活得像个海胆。

你微笑，我真的舍不得眨眼。 来自 Alain 大大的拥抱，趁着周末的大好时光去约会吧。即使现在的窗外的阳光依然很强烈，但是都没有那种看到心动的人那种很耀眼的感觉。我觉得爱应该就是一个不计较得失的过程吧，所以不要去计较我会爱你多久呢。好了， Will I love you? How long will I love you? As long as stars are above you longer if I can. How long will I need you? As long as the seasons meet to follow their plan. How long will I be with you? As long as the sea is bound to wash you. 这首歌曲呢，出自一个电影叫做《时空恋旅人》当中。当然呢，我们今天听到的是另外一个版本，来自 John Bonden 和 Sam Sweeney。 其实他其中讲的一个故事，就是一个普通的穿越技能，普通的故事情节，还有以及不能再普通的鸡汤故事了，但是背后却隐藏着很多无限的温情和感动。就是无数次的这种错误之后也会变得更加的完美，但是到最后你才会发现不完美的当下才是最好的时刻。就像每天早上我们会起来的时候有刷新闻的感觉，其实没有新闻的时候才是最好的新闻，不是吗？马上听到这个声音来自谭雅蔡健雅晨间新闻。 新闻什么都没发生，阳光为我的早餐加温。有的时候没有新闻就是好新闻，这样的早晨特别平衡。晨间新闻什么都没发生，微风依赖着我的挡门，报纸上的沉重幽默依然的认真。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着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

杨幂的演技激发了她的灵感源源不绝的涌现，竟然在两个小时内在飞机上神速完成。杨幂听完后第一时间发短信给吴青峰，表达了她的感谢和感动，还跟青峰说真的很喜欢这首歌。之所以会牵起这次合作，起源就是因为杨幂早从3年前透过电影《小时代》主题曲喜欢上了吴青峰的作品，后来两个人很有缘的又在《明日之子》节目中成为了好友。昨天95后新锐创作人谢春花继吃布丁 MV 甜蜜上线后，新专辑《点心》中最耐人寻味的歌曲《废墟之上》 MV 也正式全网曝光。这是一首反映家庭问题的歌曲，略带沉重的歌词，以孩子的视角出发，借由歌曲情境对当下社会生活的探寻引人深思。继续来看10月12号火箭少女新歌《生而为营》发布，网友发现整首歌吴宣仪一句歌词都没有。对此火箭少女官方回应，宣仪因为要录制综艺节目和歌曲录制制作撞期了，所以没能参加。最后再来看2015年公益音乐人范景祥创办 My City 我的城市公益专辑。近日模特张嘉瑜从荷兰游学归来，应范景祥的邀约来上海拍摄 My City 公益专辑，与范景祥携手公益演唱在你身旁，关怀全球慢性疲劳。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西二环天宁寺桥到官园桥南向北车多，西四环电汇桥到四海桥南向北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从王府井到建国门20公里每小时，从东直门到三元桥30公里每小时，从慈云寺到北沙滩60公里每小时，从97.4到自由自在，80、90、120，音乐加速无极限。 听节目要系好安全带哦。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音乐加速度，我是代班 DJ 艾科。正在听我的你正在做些什么呢？开车，或者是已经吃完早餐，戴着耳机惬意的在那儿喝咖啡呢？又或者说在家里打开收音机就那么放着？那么这首歌曲希望正适合你此时此刻的心情状态，来自阿四。 麻烦总是围追着我跑，呜哈，坏情绪来得毫无征兆，呜啦啦啦，谁知道下一个 KO 在那发酵，出没了大怪兽的热闹，那那那那，等等我下定决心奔跑，呜哈，全世界都别妄想阻挠，呜啦啦啦，海洋沙漠冰川剩下一个目标，甩个头发就是我暗号，阳光的好酒让烦恼随风轻飘，甩掉甩掉甩掉，让自己烦恼随风轻轻飘，甩掉甩掉甩掉，让自己烦恼随风轻轻飘，甩掉甩掉甩掉，甩掉甩掉甩掉，甩掉甩掉甩掉。 随风。 know today, I just woke up and I said, no, instead of waiting on a good day, waiting around through ups and downs, waiting on something to happen, I just said, Hot sauce, light bread, french fries. Love for the big guy. Hit the park. Boys showing off the hops. Nappy roots on the radio. And you know what about last night? Hit the big three. Bought some Air Force Ones. Four tall tees. Man, I'm loving BG.Cleaned up, now I'm ready to play. Make a call to the stick, say I'm headed that way. Heard my cousin cooking out, I gotta give me a play. Got this new outfit, ain't even out in the state. So if I ain't speaking too soon, but this a hell of a day. And the sticky got me sitting in a hell of a place. Got my stunner shades on and the grin on my face. My new grill looks mean, but I swear I'm straight. And the hood showing love, so I'm A-OK. Hey. What the children saying, take the day off, hit the park and just hang, barbecue, roll a few and put up the deuce, and if it's beef, put the piece down, throw up the deuce, it's time to change our ways, so we can save the day, for the children's sake, and make a better place to play, and if it's all good, break out your coupe and grip your wood, and if you're riding dirty, light your spliff and blow your, but do it real big, exactly like a player should, enjoy your 24, do your thing and rep your hood, the world is all yours, but still we all grind, forever in a day, the choice you make is really all fine. 对，来自 Nobby Rose， 特别喜欢这种rap 混合这个童声的感觉，就会让人觉得很轻松惬意。那么轻松惬意之后呢，音乐要提速了，系好你的安全带了吗？ 音乐快车道， 有种在玩那个跑跑卡丁车的感觉啊。所以呢，这个时间段的音乐快车道为大家准备的第一首歌是由号称中国 AC/DC 的黑薄荷乐队《与我同行》，你在吗？这里是音乐加速度，我是代班 DJ 艾科。 其实没事儿，就是这么简单。今天晚上哥几个就出发，去看一看路上那些不一样的花儿。我才不管明天到底会怎样，也不管口袋里装了多少钱，今天晚上不醉不归，我的兄弟姐妹，我就是说走就走，我一路放声高歌自由， 生活。 走就走，就是这么任性啊！今天其实真的可以说到做到，因为毕竟处在假期当中，虽然只有两天的时间，但周边可以去晃悠晃悠。如果说实在不想开车走太远，至少说在今天或者明天这两天，可以找一个有阳光的角落，然后窝在那儿看本书也挺好的，或者说和朋友聊聊天之类的。那接下来为大家准备了一首歌曲，是一种有跳跳糖口感的一首歌，叫做 Lollipop， 来自 Mika。